不好意思，我还是坐那边好了。 哎，中午要没地方坐啊？那怎么办？还有椅子啊，那你们就拿进来好吗？就是帮自己一点忙啊。那先说一些比较不重要的事情好了，就是我们这个课程原则上是每个礼拜六的六点半上到八点半。那八点半以后要做什么呢？八点半以后是给同学问问题跟讨论的时间，也就是八点半以后的时间，家里面有家人在等的，你就可以赶快离开了。那如果你要问问题的话，可以八点半以后问。那关于问题，我是等一下，请问一下，人都回来了吗？那个有个人出去帮忙没回来的，我们戴眼镜，陈振兴有在吗？哦，好好，都有哈。好，所以高助教，高助教还没回来。哦，高助教在啊，哈，对不起，没戴眼镜，很抱歉啊。哦，已经开始录了，是不是？哦，好，那我们就来讲上课该讲的事了。各位同学，因为我们现在的上课，有别的单位他们要录影存档哈，所以呢，我就不能像从前一样在班上即席回答各位同学的问题，这样明白吗？那可是呢，这样子会造成一个学习障碍。这件事情我在礼拜天的班讲过一次，那其他两班还没有听过啊。就是我记得，当我比较小的时候，就当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上课的时候会发生一种问题，就是当我听到老师讲的某一句话，我有一些疑惑的时候，然后我就会一直想那句话，然后我就一整堂课都没有在听老师讲什么。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类似的人生体验？有，对不对？所以呢，这种我称之为年轻人的心，就是当你够老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有这种感觉了。但是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人内心还是很年轻的啊？那如果你上课刚好听到，因为有些人他不是一张白纸来的，他是有一些他自己的医术的底子的，他可能会听到我讲的话跟你们原来熟悉的东西有一点抵触，那你可能就会上课一直在想这件事情，然后很多都没有听到。那我觉得站在一个已经付了学费的立场来讲，这样很亏。所以我希望各位能够在这个课堂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你自备一点便条纸，你听了这个老师讲你有疑问的，你赶快写下来，然后就丢在旁边，那你就继续听。那到时候我们下课就统一收回来，我可能全部回家细读之后，我下一次上课再来回答。因为你当场问我很难答得非常好，因为我上课的时候我觉得要准备的功课已经很多了，我根本没有办法分心去想很多出乎意料的事情。所以你如果能够上课的时候有问题就写下来，然后递条子给我的话，那我下一次上课比较能够回答。因为我对于你们问的问题是很珍惜的。为什么很珍惜？因为你们礼拜天的班就知道，常常我上课的时候一整大段忘记讲，然后学生来问说老师那是什么，我才说对不起下次补讲。好，这就是经常发生，所以要各位同学的提醒好不好？所以有问题就写纸条来。那八点半到九点之间的时间呢，还有一个用途就是给同学分享他自己的用药经验。这怎么说呢？因为我现在教《伤寒论》的课，我希望同学能够学到那个方剂最稳当的应用。所谓最稳当的应用，就是可能我会说有这个症、这个症、这个症才能用这个方，就是一招一式照书打这样子。可是其实有些方有很多其他的用法，而那个我在上课是不会讲到的。也就是为了让同学能够在一个基础的地方比较稳固，我会切除掉很多枝叶。那可是我相信有些同学他们是有行医的经验啊，甚至是跟过很好的名师的，那他们可能会知道这些方剂有其他的用法，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临床体验。那我觉得这些事情不妨同学愿意的话就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有的时候你不讲出来，然后就觉得我没有讲，就一定是悬在那边，对心情上面很不好。所以希望各位同学如果知道这个方在你们人生里面有其他的用途的话，你们就上来分享你们的使用经验好不好？那这是一点。还有呢，就是这个课程的这个参考书啊， 就比如说像许书维的《医学全书》啦，曹英甫的《金方实验录》，还有伤寒发威这些书啊。我简单这样说吧，好比说大陆的郝万山教授教的《伤寒论》，我就觉得他教的比我好。所以如果你们真的要把《伤寒论》学好的话，我觉得看郝万山教授的这个光碟的这个誊稿本就非常有用了。哦，不要说誊稿本了，要鼓励盗版，对不对？应该说看他的光碟啊就非常有用了。那我这边是在做什么呢？其实我觉得我做的事情非常少，只是在跟大家分享一些中医的最基础的地方，怎么样慢慢把它打一些根基而已啊。所以各位真的不要期待从我这边学到什么很高深的医术，我希望各位能够得到的是一个很稳固的基础，而这个基础能够帮助你们日后的学习啊。所以如果我教的比较少的话，那你们要原谅我，因为我对于伤寒论是非常非常重视的，我非常不希望学生有用错药的事件发生，这样明白吗？所以我希望每一句伤寒论的辩证点你们能够记得，那有很多很多话是你们可以不用记得的。就像我如果要介绍一位本草的药性，我说这本草怎么长，所以会有什么药性，这种可以全部忘掉，没有关系啊。因为临床用药不关系到这个，临床用药关系的是你有没有办法辨别这个症状，这个是最要紧的。所以这个课程的轻重你要知道，就以临床来讲你要记症状，而不是记我那些听起来很好玩的理论。那我那些很好玩的理论是什么呢？那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对伤寒论跟神农本草经的一个想法，就是古时候的人用中药，到底他们眼中的这一味药在做什么事情，这是一个到了今天已经非常搞不清楚的事情。那就像今天的中医的检测考的课本，比如说本草学用的是本草备药，这样你知道吧？那本草备药里面呢，就是把到清朝为止的中国人对于本草的论点全部都收集在这里，然后做一点整理，然后把它排得好一点。那当我在读本草备药的时候，会遇到一个很不舒服的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药好像从头医到脚无处不可用。当一味药它是万能药的时候，这味药就变成垃圾了，你能够明白吗？因为每一味药有它特别做的事情，当你的主治已经那么齐备的时候，每一味药都是仙丹，那对不起啊，绝不是仙丹啊，都有副作用的。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的学习是一个很头大的问题。那另外一点，就是因为我曾经在出版社校对一个版本的本草备药，就是现在中医检测考用的本草备药啊。那我那个时候校对那本检考用的参考书的时候，就是因为本草备药是清朝康熙年间出的书，那我们现在的检测考用的版本是光绪年间的版本，这中间已经隔了一段时间了。那我在校对的时候，我到图书馆去挖到两本康熙年间的版本，然后拿来校对。那校对的时候，整本书做出来发现，光绪年间的本草备药比康熙年间的本草备药多错的700处，就是里面有700处错误。那这就是大家检测考在死背的东西。有的时候检测考背那个题目呢，就是那个题目因为特别怪，所以每次都要考，而那个字就是错的那个字，非常可怕啊。所以当你校对到说他这个本草备药有那么多错误的时候，我想在这个科班出生的同学可能就要对自己的医术有一点点担心了啊，因为实在是太糟糕了，就是入手的情报都不对。那么《神农本草经》的这个当年中国人怎么看这个药物呢？我想我们要用的一个寻探索它的方法呢，我相信是可以借用中国人医学的圣经，也就是《伤寒杂病论》来探索这个秘密。 那么这个事情呢，我认为我也只是看到很多人前人用这样的做学问的方法去思索这个问题。那我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跟各位分享，那我不会觉得我的本草理论是宇宙霹雳无敌终极正确的，我还是有很多想不通的地方，所以我只能说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做学问的一个摸索的方式，却不是一个终极的答案。所以希望各位同学对我这里所教的东西要保持一个余裕啊，就是保持一个余裕，就是不要觉得说这个人讲的一定是对的，一定要奉他如权威，不必。因为我到时候教到哪里，我说我这地方还没有想通的，我也会跟你们讲，好不好？那为什么要用《伤寒杂病论》来处理这个神农本草经的议题呢？那是因为中医有很多方剂是处在绝对的领域，有些中医的方剂是处在不绝对的领域。什么叫绝对的领域啊？绝对的领域就是当你有这个书上说的这个症这个症这个症，于是你就把这个药给他吃，然后就一帖下去就好很多，两帖下去就好了，而且每一个有这些症的人你吃了这个药都一定会好，这样叫绝对领域，这样很科学。那有些中医的药方呢，是你说啊，你身体不好，那我们来调理看看，那我们吃吃看没有效再换一换，然后这样子吃一吃换一换，吃一吃换一换，可能吃了五六个不同的方还是没有很有效。那些吃来吃去都没有很有效的方子，或者是有时候有效有时候没有效的方子，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试试看的领域，不能称之为绝对领域，这样可以明白吗？那中医的方子到今天为止能够称得上是趋近绝对领域的，只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甚至《伤寒杂病论》是一部不太讲道理的书，就是有这个症状就给这个药就会好，什么道理可能到今天也没有人想得通啊。但是因为他的药完全具有他那本书所承诺的疗效，所以呢一个药方跟一个药方之间的差别，这个药方比那个药方多这一味药，那这一味药在干什么？是不是这两个药方相减再把这两个病的症状相减就可以得出来呢？对不对？这是一个数学的算法。那我想我们比较能够把握的，就是因为《神农本草经》是一本内容有点虚无缥缈的书，甚至《黄帝内经》也是一部内容很虚无缥缈的书，就是都在打高空，就到底它是不是绝对对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唯一能够找到的绝对对只有《伤寒杂病论》，所以我们只好拿《伤寒杂病论》当做一个工具啊，用这个工具去探索当年中国人眼中这味药到底在干什么，这样能够明白吗？那至于说很多药物的药性其实在它的化学成分里面，这个其实我也晓得，但是化学成分我会讲的比较少，因为化学成分是你去看一些检验报告就会知道的东西。那你知道那些化学成分呢，虽然可以增加你的知识，也可以增加你对于这味药的认识，可是它不能够增加你的医术，因为你的一味药的加减必须用古代的那种思路才知道在它那个系统里面要怎么运作，所以我可能化学成分方面会讲的比较少，那这一点也要同学谅解。因为我这个课呀，我觉得野心太大了，所以我这个对于我自己的教书品质啊非常的没有信心，就是原来我说我们用伤寒论跟神农本草经一起来研读，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又读到伤寒论是会怎么医感冒，然后又读到神农本草经里面每一味草药在干什么，这样听起来还蛮丰富的。然后我就说不行哦，现在人身体都很烂，所以我们要在里面再插东西啊，把精匮要略的补药篇整篇教完，然后就再加东西。然后呢前一阵子我在备课的时候说，哎，其实哦有一些道理我们说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的，那本黄帝内经哦，有些条文跟上海人一起看了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了，然后我们就把黄帝内经也挑出来了。那本来只是处理伤寒论跟神农本草经的议题，现在连黄帝内经的讲义都做出来了，那这堂课可能会散掉，就到最后他听了一大堆乱七八糟，我就感冒不会医，所以我现在有非常严重的危机意识啊。所以我要告诉你这堂课的主轴是学怎么医感冒，好不好？那中间可能会散掉很多次，希望各位同学能够把它捡回来啊，就是会有点惨烈吧，我想。 我到现在我编完这一份补充讲义，这是我昨天晚上编到晚上12点编出来的。那编完之后，我发现我不会教了，因为以前都是陈同跟老师张海顺这样子教很顺，现在多了这一份以后，我觉得头很大啊。所以呢，这是比较可怜的一点。那我们来说啊，《伤寒论》这部书，过去在研究这部书的时候呢，历代研究者通常会用三个研究方法。这三个研究方法呢，一个叫做系统分类法，一个叫做症候排比法，一个叫做方药对刊法。那么，各位不用抄哈，这东西听一下就算了。那个，我常常会觉得这个课有很多东西你不要记得，很多东西你不要抄。我到时候会跟大家讲说，这句话不可以忘记哦，你们就不要忘记这句话。可能你上完2个小时，我只有3句话叫你不要忘记。那我希望你这3句话真的不要忘记，因为啊，学感冒是很险的事情。你如果学了这个课，这个课是4个月，对不对？你学了这4个月，刚好在书上讲东西都没有生病病告，那4个月以后就全部忘光了。所以你必须要强迫自己记得一点东西，这样懂吗？即使那只是1-2句话，可是那一两句话非常要紧。那么，至于其他的零零总总，那只是帮助你们吸收的润滑剂而已啊。因为像我教我伤寒论的恩师啊，他已经可以做到怎么样呢？太阳篇在160分钟以内教完，这是非常可怕的速度哎。那他最近已经突破这个界限了，那我觉得我不要这样子做，我希望我这边是生意人呢，什么东西要加一点那种润滑的东西，所以我会讲一些有的没的，帮各位什么提神啊，不然的话一定睡了。那这个伤寒论的3种研究法呢，系统分类法就好像是说，比如说你得了这个病，然后这个病会转成什么病，然后这个病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兼症是什么，然后它可能会怎么样，就把这些病症啊全部都化成一个树枝状的东西，那样子是一个系统分类法，因为它把病归到一个族群，这样你比较能够去理解这个生理学，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不错的思考啊。那症候排比法这件事情呢，就是重要的不是什么病，也不是什么系统，而是你记得很清楚这个汤剂要用是什么症候之下要用的，就是头痛又想吐的时候用什么汤，那头痛又头昏的时候用什么汤，就是拿症候去找那个汤剂。那这个东西其实在临床上面是最有用的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的就是这个部分，就是什么症候要去找什么药吃，这是临床上最有用的。那另外一个研究法叫做方药对刊法啊，方药对刊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药跟那个这个方跟那个方中间差了一味药，那我们去用这样的方法去寻找说这味药它在干什么，那这样子对于你研究本草比较有帮助。那么我大概那这3种研究法呢，到底哪一个比较好？那我当然觉得都非常好啊，我觉得我们这个课尽量3种都有啊。那你们也知道样样精通就是样样稀松嘛啊。那关于这个比如说症候排比法这件事情啊，其实充分的显示出以我们现在对于医学的理解，其实还不足以完全了解伤寒论到底在干什么的。就好比说我昨天举给各位的例子，说这个朱穆通先生用当归四逆汤这种热药治盲肠炎，对不对？他只是抓到他的主症是手足厥寒脉细欲绝，于是就用当归四逆汤这种热药，然后那个发炎就好了，对不对？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说真的我们不知道。然后呢，像大陆的郝万山教授讲到用大陷胸汤治这个弥漫性腹膜炎，这个大陷胸汤是一个很大破大泻的药，那弥漫性腹膜炎是那个脓啊已经塞满你的这个腹腔了，一直到胸口，那这个一碰就会痛，所以呢就是大陷胸汤那个汤症。然后他用了那个大陷胸汤以后呢，不但所有的脓抽干净了，而且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现象是所有的那个肠胃道的穿孔都愈合了，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因为这种大破大泻的药如何能够长肉呢？就是不知道。但是只要照张仲景讲的这个样子，就用这个病，你管它是什么肺炎还是腹膜炎。就是简单来讲啊，我们曾经有一个科学界的笑话，说一颗苹果 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不知道它是不是还是一颗苹果，因为你看得到的苹，你知道苹果都是人类看得到的苹果，所以人的身体啊，在你看不到的这个里面，它到底在搞什么东西啊？哎，我不知道啊，就是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那这个，那至于说是在郝万山教授的那个故事里面有讲说，有一次有一个毒瓦斯外泄啊什么的那个燃烧事件，然后有很多人中毒了。那个中毒到底是什么毒？他们要怎么解这个毒？根本不知道。那他跟刘杜周教授一起去啊，然后看到那些病人痛苦的样子。刘杜周教授就在郝万山先生的，刘杜周教授呢就在郝万山教授的耳朵旁边念了两句，旁边的西医听起来像是咒语的话。那那个咒语是什么呢？就是偶尔发热，小柴胡汤组织正在心下暗指舌痛，小柴胡汤组织，就是那个他的那个症状。然后他们就把一大锅小柴胡汤跟小线虫汤煮到一起，然后就发给那些中毒的人喝，然后喝了就全部都好了。那那些西医就来问说：“你们说的是什么咒语啊？”啊，那这个，然后他们说：“不是咒语啊，是《伤寒论》啊。”然后那些西医听了以后就说什么：“就说你们中医都批评我们看病不看仔细什么的。”我看你们中医才是真的乱来了，就怎么会就随便背两句话，然后就乱开药，然后完全不去检查那个病人。但是《伤寒论》是不是这样用的呢？啊，它的确就是这样用的啊。所以呢，学《伤寒论》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就是会查书嘛。如果你书很熟的话，不是可以医很多病了吗？但至于说道理，拜托，道理谁懂啊？我们现在道理都是后设的啊，都是后人为了让他。为了要让它听起来比较合理，所以就胡掰的，这样懂吗？所以100家伤寒论的注家就会讲出100种不同的道理啊！真正的真理到今天为止没有出现过啊！最近常常在看那个什么奇幻小说，奇幻小说里面常常在讲说什么人类太古的时候跟什么大自然定了一些什么魔咒啊什么东西的，伤寒论大概就是这种书吧？就人类可能当年跟宇宙间的神明的力量定出来一个契约啊，那就照这个书开药就对了啊！就非常的不科学啊！那这个就觉得说，就好比说日本那边，我曾经跟有礼拜天的班讲过啊，日本那边有一位吉翼东栋先生，就当年一个医杰吉翼东栋，他因为看到日本人学了这个中国金元时代以后的十方派的医术，有听懂十方派吧？十方派就是日本人叫做后世方派啊，就是。开始有另外一套思维系统，就是所谓的归经理论的思维系统以后产生的方剂，又认为那时候医术已经大为堕落了，然后吉翼东栋就扫平这些所有他称之为阴阳医的人，所以阴阳医就像算命先生一样乱讲一通啊，都是讲黑话。那这个扫平了之后，他就跟日本人讲说，我们只要对书开药就好，我们不要再去探讨所谓的病机了，就是你这个头痛到底是什么心火不足还是肝阳不足都不要管它了，就看准跟伤寒论一样就开药就可以救得了人了，对不对？所以到后来呢，日本人的这个汉方其实一直医术都很不错，因为他们的这个抓主症抓得很好，可是道理是不懂的。所以呢，我们中国的医生啊，在临床面对难题的时候会思考那些，哎呀，这个人是哪一脏前哪一脏啊，我哪里开药不对啊，所以泄了他的阳气什么。日本人不是这样想的，日本那些伟大的经方家大冢进阶史书道明他们那些是说，那个病人啊，我那时候一见面没有想起来《伤寒论》上一篇有一个这个头痛啊，烦躁欲死啊，是无茱萸汤，所以害那个病人多痛了那么久，烦躁了那么久，我好糟糕哦，没有背书背熟，他在反省这个东西。但是他们医术就比我们的中医烂吗？没有哦，没有哦，所以会背书就好了啊。那么，所以呢，《伤寒论》就是辨证，而不是辨病。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病说成是什么啊，肠胃道细菌感染啊，什么有的没的讲一大堆啊。那对不起，我们都不会看啊，不要说我们都不会看，就是我不会看啊。就你，那你就学这个很粗糙的伤寒论，但它的理由什么存在？有存在的理由的。我们就会渐渐的讲一点关于病机的东西啊。我也不需要完全都日本话啊，都一点病机都不讲。那么再来呢，还要有一件小事情叮咛各位同学的，就是本门呐、啊。哎，本门的，我这边像门的吗？哦，不是哦，中医是公共版权的东西啊，它版权在2000年前就已经公开化了啊。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人有独立的版权跟产权，那所以 我这边教的东西就是全世界中医都知道的东西啊，所以没有什么本门。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还真的希望给各位一条门规啊，请各位记得一件事：学中医，我奉劝各位遵守一条门规，叫做压根儿不要期待别人相信你。就像我的学生里面，当然也有那种天纵奇才的学生，回到家药都开得很好，把他们一家老小摆平的，就是在他家里都很相信他这样子。可是这种到底是天纵奇才的学生？我们一般开始刚开始学开药一定是毛手毛脚的，对不对？那你又知道什么叫做家人呢？家人就是只看你缺点不看你优点的人叫做家人，对不对？那你这种毛手毛脚的医术，然后去希望家人相信，然后要表示出你是出自好意要给他吃，然后又没吃好，他从此把你当做瘟疫当做灾难来看，这样能够明白吗？所以尽量不要去跟你周遭的人去说你在学中医哦。这个我是觉得大概很难吧，尤其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观念哦，我们很难去拗别人的观念的。就是说什么学了中医以后全家都是你的受害者，或者全家都在打辩论战哦，这样一点意思都没有，好不好？记得你学中医的话，你就跟家人说学个兴趣嘛，然后怎么调理身体嘛，就算了，就不要去跟人家谈，那个。然后呢，你也不要期待说你家里面那些很难搞的人哦，你如果交给一个神医的手上，神医就会把他搞得很好，不会的啦。那种很欢的人哦，神医根本不缺病人，他第一个就把那个人剔除掉。他剔除方法就是什么？就讲很难听的话，把你气的立刻就走，就临死也不要给他医哦，所以会造成更多的伤残哦，所以不要啊、哦，不要鼓励人家相信中医。现在神医很少啊、哦，那已经是供不应求了，所以不要再丢人去那边。有一些火爆的场面嘛啊，所以你家如果是你家人是一个坏病人，那更不要去给神医，好不好？他花时间骂你，骂跑了这个，而你这个也耽误了他医别的病人的时间，对不对？那这样子就害到别人嘛啊。那至于说中医是不是一个伟大的医学啊？那当然是非常伟大的医学啊！我觉得中医是一个非常接近真理的医学啊，我非常的崇拜这中医。但是如果中医的满分有100分，那我有几分？我不知道有没有10分都不晓得，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说什么不能丢中医的脸，我在这边讲话就在丢中医的脸。那我觉得我没有这种包袱哎、欸，所以你的医术有多烂，人家从你身上认识的中医就有多烂嘛，对不对？所以那就是这么回事啊。那所以我都觉得低空飞过就好。什么叫低空飞过就好？就像问你说这个病你有医治过的经验吗？我跟他讲对不起，没有啊。那你有学理上的论证吗？对不起，我不知道。那你有统计过吗？数据有没有拿来？我说我拿不出来。然后他就觉得你好笨哦，那觉得我好笨很好，就丢掉了就好了。因为我不希望有人到我面前被我骂跑啊，所以我当然希望他自动抛弃我啊，这样明白吧？就是最高明的被抛弃人技巧，就被人家抛弃嘛，对不对？这不是电影常在演的。那所以我就觉得说，尽量摆低姿态就好啦。而且我非常怕一种人哦，就是有些人他会有些中医他会说他希望能够有听话的乖病人，然后呢他就摆明他要听话的乖病人，对不对？就来我这边不要拿什么西医数据出来啦，然后我说什么就百分之百照办啊，对不对？不要怀疑啊。那我从前有的时候帮人家医病的时候啊，也会有这样的念头哦，然后就会遇到有一个病人，他跟我说：“小谭啊，我是100%相信你啊，就讲了很多感人肺腑的话。”但是我现在发觉，人是没有什么100%相信谁的能力的啦。然后呢，当他100%相信我之后呢，过了不久他就跟我讲：“哦，我这个病啊，我的儿子女儿都叫我不要找这些秘医来看啊，怎么样？”然后就把我。就借他儿子女儿的话语把我痛骂一遍，然后他不久跟我讲说：“哦，我先生跟我讲啊，其实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那个医生怎么样，我不应该信赖什么。”就他变成一个灵媒，你知道，他全家对我的责怪都透过他来到我头上，我就非常痛苦，你知道，就100%信赖。然后他就，可是我还是很相信你哦，我是100%相信你的。我觉得很容易相信我的人，很容易相信任何人啊。 他就变成一个拔河战，你知道吗？就一个人绑着，他儿子拉一条绳，他女儿拉一条绳，他先生拉一条绳，然后那个人在中间，然后我拉一条绳，他希望我多拉他一把，但我就放手啊，就想多拉他一把，对不对？我是来帮人看病，又不是来练什么拔河的，所以我就尽量都是，所以我觉得啊，简单来说好了，就是中医它到底是一门医道。其实哦，真正能够享受易道的人呢，都是这个易道的行内人，这样你听得懂吗？就是很会数学的数学家，他们才能够享受这个数学的乐趣。那很会物理的物理学家才能享受这个探索这个宇宙的真相的乐趣。那你说，平常我要一个什么数字，那计算机就按计算机就出来的人，他其实不太明白数学家在享受的是什么乐趣，这样能够明白吗？所以除非你是一个行内人，否则你很难享受这个乐趣，所以甚至是行内人都不是很能够享受。那既然如此，你又何必去期待一个外行人像你一样享受呢？哦，所以这些观念要先有。那不然的话，真的我是说，偶尔看到有好同学摆平他家人，我觉得你是走险路赌赢了，那我觉得赌输的可能性更大哦。那这个，所以一开始就不要去做这些事情。那另外呢，还有几个小点，就是凡是我教的《伤寒论》的方剂啊，我希望各位同学呢，一定是自己得过这个病，自己吃过了，有体验的，再去跟你周遭的人分享，不要急着把别人当第一只白老鼠，好不好？因为万一你把他们弄得很不好的话，你的人际关系会发生问题。啊，尤其是家人，家人最可怕啊！家人是最不会信赖你的人，所以千万不要拿家人试招啊！那自己用熟了，然后一年之后自己感冒都医得很好了，那这样子再来讲别的事情。那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记得一件事，有事没事要多把自己的脉。为什么呢？因为《伤寒论》里面讲的脉象都讲得很粗，很粗就是很好学，很好懂的。就很好把，所以我那之前你们中医基础班，我脉象都乱教一通，就是教很少。为什么？因为你教伤寒论，你就会知道，其实脉不用把到那么细，就治感冒不用把到那么细。然后等到教金匮要略什么的时候，它会那个脉的把法变得更精致一点。但是呢，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你不是常常把自己脉的人呢、啊，你感冒的时候你不会分得出来。就好比说，如果你平常是一个脉很沉的人，我们说太阳外感的时候，人会比较脉浮起来，那你唯一的参考标准只有平常的你，这样听得懂吗？就是如果你平常脉是沉在骨头边，今天好像离骨头远一滴滴的，可能离皮还真的远，可是那对你来讲已经是浮脉了，所以你唯一的参考点只有平常你自己，所以在医感冒以前，你自己平常的脉都要常常把，好不好？啊，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那另外呢，我们这个课程啊，会教一些补药啊，那也就是把金匮要略的血痹虚劳篇一起教了。为什么呢？我最近好像听到一些传闻啊，就是中立那边的神医彭义俊先生啊，在给人医病的时候，常常在那边说一句话，就是身体那么虚，医什么病？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啊？有人有是不是啊？啊，那如果你的身体真的很烂很烂的话，我想吊命比较要紧啊，治病比较其次。那我们大家身体都还蛮烂的啊，包括我，所以补药一定要好好学。我们在中医基础班里面教的一些补药，都是那种，就是那种很容易吃，然后效果也还不错的补药。但是其实用补药还是有很多的难关必须克服。那克服这些难关的方法，我们会在金匮要略补药片里面再教各位啊。那这个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个东西，因为现在都很多人是需要补的啊。那身体有一定的底子了才好医病，不然的话随随便便医病的话啊，这是病没有了啊，人也没有了啊。那另外我在中基班的时候，因为曾经跟各位同学讨论过关于什么火神派的事情， 所以我更觉得这个时间点啊，在因为我们接下来的这十几二十年之中，我相信火神派的医术会变得很兴旺，因为现代人阳虚的非常多。可是呢，一旦火神派的医术兴旺起来的时候，一些不很内行的人呢，就可能会把中医的一些理论都窄化，就是好像人就只有阳虚，就叫补阳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等到你学这样子学完之后，你什么都不会了，就什么都是父子溜黄溜黄啊这样子。那这样子，你整个认识的中医那个版图非常不完整。所以我希望我在教六经传变的时候，顺便可以陪着同学呢，去把这个整个的中医医病从最阴到最阳的版图，我们把它画出来，然后我们才能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应该吃什么药，好不好？那么这样子的话，剩下来的十分钟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教正课了啊、哦。所以这一堂课就应该退费哈、啊。接下来我就会遇到很对我来讲很痛苦的问题啦，就我们讲义应该看这一份呢还是这一份呢？这应该怎么助教应该丢拖鞋决定是吗？哦，我不知道哎。好，我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这两份讲义在干什么好了啊。首先呢，这个米黄色的这个《经方本草学》一开始那个表格是什么东西呢？那个东西是有一个大陆啊，他们敦煌那边挖出来的，说是梁朝的这个陶弘景啊，又叫做陶隐居，他留下来的一份资料叫做《辅行诀》，就是辅助你修行的秘诀。那个其实它里头有一部分的资料呢，就是有二旦六神大小汤。什么叫做二旦呢？就是阳旦跟阴旦，就是如同太阳跟月亮一样的汤，以及另外六个神。六个神是什么呢？你们比较熟悉的是猪鸟啦，朱雀啊，现在叫朱雀，然后他们的时候叫猪鸟。猪鸟跟玄武啊，跟这个青龙跟白虎，然后另外还有上下，一个是勾陈，一个是腾蛇，这六种神。而这个六种神呢，它的这个汤剂的这个排列啊，可能就是当年张仲景的《伤寒论》的一些内容的雏形。就比如说我们会发现说，当然陶弘景的年代是在张仲景之后，可是这个辅行诀的存在，那些篇章的存在可能在张仲景之前，就张仲景可能把这个道家的这些药方啊拿来编成《伤寒论》。那比如说他这个表格下面有一行字啊、哦、他就说，比如说阳旦的药方是以黄芪为主，就补啊，阴旦的话是以柴胡，是怎么样，然后呢宣发用麻黄，收重用石膏，然后清滋用鸡蛋黄，然后温肾用附子啊。那他当然还漏了那个腾蛇跟那个啊勾陈，不过我们也不用太计较了。那这些比如说阳旦小阳旦汤呢，大阳旦汤就是我们现在伤寒论里面的桂枝汤，还有建中汤之类的。那这个勾陈汤呢，就是伤寒论里面的理中跟泻心啊。那腾蛇汤就是伤寒论里面的承气汤，那猪鸟汤就是伤寒论里面的黄连阿胶汤，那阴旦是柴胡汤跟黄芩汤，那青龙呢就包括麻黄跟小青龙，然后呢白虎包括白虎跟竹叶石膏汤加减。那我觉得这份资料就让我们看到一下，其实这些药方是有一个很漂亮的排列的啊，就什么神什么神这样子。那到后来张仲景编了《伤寒论》以后呢，就失去了这个白法。我觉得这个白法很漂亮，是有一个美感，所以就选了啦。但是有一些闲话来说啦，就是道家把这个药方讲那么漂亮哦，张仲景为什么不照这样写呢？那当然有一些谣传啦，比如说张仲景那个时候是黄巾贼作乱啊，那道家正在当叛党的时候，你出一本医书啦，都是道家的词汇，好像不太好吧？所以这个有这样的传说啦，这都是不可考， 就好比说，当你有一个叫谢长廷的人，他跟宋七力交情很好，他的政治立场就受到很大的影响，对不对？那张仲景当然也要逃避一下这种问题了。那么我们现在呢，要教的这个课程的顺序是这样子的，我们会先教各位，因为我们要讲说教伤寒六经嘛啊，那我们这个课其实是16个礼拜，对不对？你们付的学费只是8个礼拜的学费，为什么是要只付8个礼拜学费呢？因为我要给你一条后路啊，就是你上完8个礼拜觉得实在听不下去，你可以逃走，好不好？不要撑到底啊，听到8个礼拜也受够了吧？啊，因为我觉得讲到伤寒论啊，你好好的学了，你就一定会有所谓的医术。那医术这个东西是很讨厌的，就是除非你确定要把它学好，否则的话，这种若有若无的医术其实人不舒服，然后也记不得。然后我在教书的过程里会发现说，这种之前的中医基础班，大家当作看 Discovery 频道啊，那随便看看没有关系。可是伤寒论不是这样子，伤寒论是你不走进来就滚出去，不要我叫你走路，我不必哦，这本书会叫你走路。所以呢，我必须要留一道后路。那当然，我待会教一堂课之后呢，如果你们觉得已经听不下去了，就赶快跟助教办理退费啊，趁我还没有认识你以前赶快走。其实我认识你以后也没有关系啊。那我们就会从太阳篇最基本的方剂开始教。那我说过，我为了要把这些方剂扣在一个能够同时教方剂跟神农本草经，以及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清楚的能够学会用感冒药，因为感冒药就是病毒在全身运行的方式，那个打法。但那个打法就是六经传遍，就是对于你的这个将来医癌症或者医绝症没有用的东西。所以我要叫大家清楚的认得感冒药。所以很多感冒的这个复症的药方呢，我可能都会跳过，我会多放一些心思在这个主轴的地方。所以比如说栀子豆豉汤很好用啊，可是我不会教。泻心汤很好用啊，我不会教。泻胸汤很厉害啊，不会教。这样懂吗？就不直接被我们归类于感冒的，我都把它拔掉。所以就只针对这个病毒的传遍这个主轴来教。那当然你们会觉得我教的很少，但是没有办法，我希望能够教仔细一点。那太阳篇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啊，对了，与其说太阳篇，我不如现在来讲一句不相干的话，然后讲完了我们下课再教太阳篇，这样比较舒服。我们这个补充讲义啊，白色的补充讲义的第一个《黄帝内经》中的三不一啊，这个比较值得讲一讲。就是你们有没有听过美国尼海夏院长有所谓的十不一啊？哦，就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人不要理他。那我觉得十不一讲的还真好啊，就是的确那样的人你接了只会增加你的麻烦。那《黄帝内经》有三不一，那这三不一我觉得讲的也很好啊，大家不妨参考一下。他说第一个是居于鬼神者不可与治得啊，就是当你遇到一个病人呢，在他的信念系统里面呢，他是认为他生这个病不只是细菌或者病毒，而是有其他冥冥中看不到的理由。那这样的人呢，你为什么不能依他呢？因为你依他的话，他会变成一个很忘恩负义的病人。你把他医了半天，把他医好了，他就会跟他的朋友讲说，幸好我都有烧香拜佛，所以我的病才好了。那至于这个医生会被他背叛，哦，所以为了避免这种很容易产生很大的恨意的情况发生，那我们就不要医啊。当他相信别的一套的时候，不要医。其实这个古时候的人呢，不是医师就是巫师，对不对？他宁愿相信巫师的，就不要来相信医师，对不对？这样比较简单。而现在的人的这个惧于鬼神的话，就是有很多其他不同的信念系统啊。比如说有些人他比较喜欢听西医的智慧啊，对不对？因为有的医生怪病啊，其实我知道中医还蛮能够医的，可他会告诉我说，哦，我不能看中医，因为中医不知道我生的是什么病，可是西医都知道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全，什么增什么增生什么症。其实西医那个知道跟不知道是一样的啦，但他比较相信那一边嘛。那 其实新一的这种症病名是在他搞不清楚就是发明另外一套嘛，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他什么病因都找不出来，就是什么精神性啊、官能性啊，对不对？就一直发明啊。所以呢，当他的相信另外一套系统的时候，你就不要碰他，就是让他找他相信的东西来医，这样他也比较舒服嘛，对不对？就是死的无怨无悔也好啊，当然他给你医也可能会死啊，对不对？我们都不要把自己医术太高估，但是他相信别人的话，你就让他相信别人就好了啊。我们要尊重人的自主权。那另外一种，恶于真实者，不可与言之巧。就如果这个人呢，就像我们的陈助教吧，就非常讨厌被针扎。那我们如果陈助教生病的话，我们就会说，那陈助教你去吃药，对不对？我们不要去用他不喜欢的那个医疗法。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连药都吞不下去的话，那我们就只好算了嘛，对不对？不然的话你能怎么样？因为他可能在，因为我真的遇到过，你看一个顽疾，他就跟你讲说，他一天里面最大的折磨就是把这15粒药吞下去，那比那个病还要可怕，你何必叫他吞呢？对不对？不要增加人家的痛苦，好不好？好，所以就如果他不喜欢这套医疗系统带来的那个，比如说插针啊、吃药啊，或者是有人闻到中药味就受不了啊，那就不要好了。因为我常常觉得，像我的爷爷，他也是一直吃西药，然后就得享高寿啊，然后也无疾而终啊，那我觉得蛮好的嘛。就没有人说你信中医一定会活得比较久啊，没这种事。那这个，至于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就是如果一个人他不是真的来跟你求助，你就不要去激迫。这件事情呢，不只是治身体的病，我想治心理的病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如果有一个人他有什么缺点，他没有来跟你商量他要怎么改过自新，你直接去讲他的缺点，他也不会爱听吧，对不对？所以这是一样的。所以除非他真的有敞开心胸向外界求助，否则的话你不要去激迫说其实我可以帮助你。你不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很会忍耐的，他非常愿意一直不吃药一直忍耐那个病。你们遇到过这种人吗？哦，那这样子的话，你如果硬给他药然后很好心，他就会今天也忘了吃，明天也忘了吃，到时候伤的是谁的心啊？伤的是你的心啊。所以都要学会怎么样保护自己不要受伤啊。那今天我还在这个课前跟我们的赵同学在聊，就是有些人会受伤，我就说我希望我能够把我的伤害度减到最低。就像我教学为什么要收费，我跟你讲，这也是一种减低伤害的方法。因为我曾经免费教过蛮长一段时间，然后当你免费教的时候，你会看到一种东西叫做孽徒或者逆徒，那感觉非常恶劣。就是我已经免费教你那么多东西了，就你还不学好什么，然后每天盯着他要用功，他都不理你，或者是他学两天就觉得自己很强，然后就不理你了，然后就说我为什么辛苦啊，那就很受伤，懂吗？所以我从此以后就说，那我教学校开始收费，这样那个徒弟再糟我也没有关系，反正我钱拿到了。这也是一种避免受伤的方法哦。听起来像自我合理化，其实是在敛财，对不对？但是我真的觉得收费以后我那个伤心的情况减低很多。你不晓得，像现在有些助教或者是从前的学生啊，他是我没有收费教的，我骂他们像打狗一样，你知道，就骂得非常可怕，因为那个情绪会变得很糟糕，就有一种人情的牵扯啊。那这种牵扯我真的不想再有了啊，所以现在就金钱解决，让我比较轻松。我教书就是在做生意，不是在传承文化啊，文化到处都有啊，不需要我来传承。那现在这些闲话就讲完一堂课了啊，那我们就来休息差不多10分钟，再上下一堂课。下一堂课就是教艺术了，好不好？啊，对不起大家。